就像高考一样，所有的学生都给考试机会，这高校可能承受不了，他不得不进行一个初选。初选呢，那么就要提供这个真的有学科专长、创新潜质的啊，这种学生啊，那么你就要在你送的材料里下功夫。 自主招生的，比如说有笔试、有面试哈，和我们的高考题目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般这么认为，我们先说笔试啊，笔试跟面试是不一样的啊，高考也没有面试，对吧？所以我们的笔试只能跟高考来比，就是说我们笔试的自主招生笔试难度，一般的来讲是那个比高考要难，否则它不难。怎么选拔呀、它是一个在普通的考生里选、对不对？难、但是比各类竞赛的考试要容易、是这么一个难度水平、 高考完了之后、他获得这个资格马上就会进入到笔试面试、其实他也不用再去比如说为了这个笔试再去专门复习了是吗？ 也不能这么说， 还不能这么说、 还不能那么说、你自己看你自己的余力、当然高考之后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去复习的去准备的、面试呢，我觉得对我们的考生来讲最重要的是熟悉这种面试的形式，要知道面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的孩子们通常没见过，他们这么多年他的考试只知道，就是标准答案，我一个题，就有一个标准答案，他没见过，如果这样的孩子他又没参加过面试的这种培训，那么他可能到时候就懵了，我给举个例子哈，比如说面试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这个就问答方式的啊，就是你是一个学生，有几个面试的老师面对着你，他们给你提问题，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以为这种就是问个问题我就去想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实际上有些没有标准答案，它是一种考核你的思维方式的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你认为北京一共有多少个井盖，如果你去想标准答案到底有多少个井盖，那你思维方式就错了，那么你就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真有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做，哪怕你说我把这个井盖呢分到各个区，各个区呢分到他们各个街道、各个企业、各个单位、各个单位把它都统计上来、那么我汇总我就知道全市都是个井盖了、你至少有个思路，但是我不是说这是一定是一个标准答案， 而且这个里边应该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对，没有标准答案，就看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但如果我说、老师我不知道、那肯定是错误的， 那就没分啊，对不对？至少我们的孩子要知道存在这么一种这样的题，不是标准答案，是考你的思路的，这是。还有就是面试还有一种方式是小组讨论，常常就是说这一个小组六七个人给一个题目，大家围绕这个题目去讨论，就来发表意见，但是如果不知道这种形式的，他就又想往标准答案的想，这个题目到底怎么说，你怎么说都行，关键是你要说，这时候有个老师在旁边看着呢，在那盯着呢， 看每个学生的表现， 每个学生的表现，但是呢你在这想的到底我怎么回答正确，那么没准时间过了你还没发言呢，实际上你不是说你就比别人差，但是你没有表现的机会，那么你就最后没有分，这个面试的这个作用在这儿，究竟这个面试怎么提高面试水平，根本是你要见识广，面试就是看你的见识，同时呢就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学生从这个把那个书呆子型考生把它 剔除了， 你要是书呆子型考生我通过高考来选你就行了，我不需要通过自主招生，自主招生就要选这个特殊人才。 我在这个前两天的这个公益讲座上遇到一位家长，特别的现在纠结，说我这都报了好几所学校，这将来撞车了可怎么办呢？非得要一个确切的每个学校的具体的时间表。 具体提时间表你现在就别想，不要说现在，就是自主招生的那个简章出来了你都不一定能知道，有些能告诉，有些就不告诉，他要高考之后